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在海神之光的遮挡下，唐三身上亮起的是蓝炎黄第八魂环，发动的则是第八魂技中的蓝银邪魔镜之灭。只不过这并没有让那镜灭，而是将魂技的能量全部集中在比比东攻击的位置，形成了一面水晶平面镜，角度朝斜上方。正面抵挡很可能抵挡不住，但这样反射却要轻松得多。无定风波所化的光环虽然没能抵御住攻击，但也给唐三应变以充分的时间。比比东的全力一击只不过是让唐三的魂力略受到震荡而已，可使出全力一击之后的比比东就要凄惨得多了。本体与分身同时变得虚幻了一下，两具身体快速接近，比比东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险些摔倒在地。 难怪我看不透哪个是比比东的分身，原来他这魂技根本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分成了两个部分，哪一个都是真的，又哪一个都不是真的。如果我全力以赴攻击其中之一，很可能分身就会化为幻影，只不过现在这个时候，比比东已经没有了任何机会。 强大的精神力宛如潮水一般奔涌而出，唐三断喝一声，强烈的金光一瞬间就笼罩了比比东那即将融合的两个身体。闷哼一声，鲜血从比比东口鼻耳处喷薄而出，如同小溪一般流淌，令化身为噬魂蛛皇的他看上去更加凝恶。而本体与分身在这强势的精神震荡之中被强行挤在一起，融合为一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唐三右手前指，整个人宛如一道金色的光线般瞬间前冲，海神三叉戟金光大放。此时此刻已经被唐三完全锁定，灵魂创伤进一步加深，精神力濒临崩溃边缘的比比东，别说是抵挡，哪怕就是使用他那不死之身魂技也已经毫无可能。精神上的创伤远比肉体受创更可怕。远处嘉陵关背后，六道强势的身影已然出现，正以流星赶月般的速度朝这边而来，但是他们已经赶不上救援比比东了。海神三叉戟那强烈的金光眼看着就要将比比东彻底吞噬。就在唐三即将得手，武魂帝国第一任帝皇即将陨落的刹那，突然间一道身影扑了上来，从正面抱住了比比东。唐三大惊失色，他这一击不但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，同时速度也是无与伦比，此时想要收回攻击已经极为困难。下意识的他身体微侧，左肩猛地撞向脊杆，金光顿时出现了些许偏离，呼的一声血光迸现，那挡住比比东的人右臂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，鲜血迸发。在海神三叉戟上附带的神力震荡下，整个人倒在了比比东身上。这突然出现企图用自己身体替比比东死的依旧是胡列娜，之前比比东攻击唐三的时候他就已经扑了上来，心中所想就是替唐三一死也好解脱，可哪里知道形势突然逆转，自己的老师突然出现了生命危急的情况，正好冲上去的他毫不犹豫再次挡住了比比东。手臂上传来的冰凉触感令胡列娜只觉得全身一阵酥软，瘫倒在了老师怀中，心中却充满了解脱的感觉。 我死了吗？死在他手中了。或许这是最好的归宿吧。 傻丫头，你…… 胡列娜手臂上喷洒的鲜血溅了比比东一脸，也令他迷糊的神情略微清晰了几分，赶忙搂紧胡列娜，先前疯狂的眼神也终于变得柔和下来。一击不中，唐三已经失去了再次攻击的机会，那急速而来的六道身影中瞬间分出三道，直奔嘉陵关城头而来，准确地说是直奔唐三而来。强大的威压令唐三根本不敢再攻击比比东，否则的话就算他能杀了比比东，自己也必然会在那三人强势的攻击下败亡。先前的长啸已经令唐三有所判断，此时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急速而来的六个人有多么强大， 压力释放的同时，三道身影已经分开，其中两道扑向了唐三，另一道则落在了比比东身边。那是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他一边挡住比比东，同时弹指在胡列娜肩头上飞速点了几下，封住了他的血脉。一掌拍在比比东肩头，令比比东随时有可能崩溃的精神恢复了几分。 陛下，我们先退。 强大的魂力包裹住比比东与胡列娜，那老者腾身而起，带着比比东师徒朝着嘉陵关内而去。唐三看着比比东被救走，此时却别无他法，而且他也面对着自己出海神岛后最为艰难的一战。同时攻向唐三的乃是一对兄弟，虽然两人都是须发皆白的老者，看上去至少有八旬开外，但他们的相貌却非常相像，武魂也是一模一样，每个人手中都是一根长达丈二、上盘金龙的盘龙棍，盘龙棍上的魂环颜色也是完全一样，都是正常情况最佳配比魂环的两黄两紫五黑九大魂环。最为恐怖的是他们身上释放的魂力，那瞬间的威压竟然给唐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封号斗罗所能做到的。只是一瞬间，唐三就判断出这两名老者的魂力至少都达到了96级程度，在魂力上完全压过了自己，而且达到了90级的他们精神力宛如一体，极为凝练。虽然不能和自己相比，但固守自身的情况下，自己想要找到机会以精神攻击重创其中之一，那么自身也必然会受到另一人的强势反扑。两声爆鸣中，唐三向后跌退数步才勉强站稳，那两名老者的身体也停顿了一下，脸上都流露出了惊异之色。他们虽然震退了唐三，但掌中盘龙棍剧烈的抖动也显示着这一击他们并未占到太大的便宜。这当然不是唐三自身的魂力能够同时与两名96级封号斗罗抗衡，而是海神三叉戟那108000斤的恐怖重量承受了对手大部分攻击。但是对唐三来说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，最令他担忧的是城下 那三名冲入城下战场的老者，绝不会比眼前这两个差。如此强大的援助加入，天斗帝国大军的大好形势恐怕…… 没有多做思考的时间，那两位96级的封号斗罗已经再次攻了上来，两根盘龙棍一左一右，一上一下，同时攻向唐三。他们的动作不但迅疾，而且配合得完美无缺。盘龙棍上第三魂环光芒大放，整条长棍都膨胀了数倍，气势之盛竟然有掩盖唐三海神三叉戟上金光的趋势。长棍抖动之时，还有低沉的龙吟咆哮之声，扰乱唐三的精神探查。面对这两位强大的封号斗罗的攻击，唐三不禁暗暗叫苦。 如果我是全盛状态的话，自问还能与这两个人抗衡。这两大96级封号斗罗联手，就算再精妙，加在一起的实力也不会超过巅峰状态时的比比东。 但是他此时整体实力已不足全盛时期的六成，面对眼前这两位配合默契的96级封号斗罗的全力攻击，顿时有些无法承受之感。尤其是这六个老者出现在气势上对唐三的打击，不用看他也能想象出城下的战斗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。远处至少5000名魂师从后方已经进入嘉陵关，也正在朝着战场这边而来。 今日这一战，恐怕天斗帝国已经逃不了好了，甚至能否全身而退都是问题。一旦被武魂帝国魂师反卷而出，那么很可能就是一泻千里。 嘉陵关城头上，属于武魂帝国的一众强者眼看着那两位缠住唐三的96级封号斗罗出现，那都是精神大振，攻击顿时变得强猛起来。原本完全处于劣势的他们竟然扳回了几分。唐三猛然深吸口气，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，双眼如同星辰一般亮了起来，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上的金光收了回来，重新变成了黝黑色。用海神之光支持海神三叉戟发挥神力，对唐三来说精神力消耗太大，面对眼前这两个可能比比比东还要难缠的对手，他绝对不能让自己过度消耗。从整体实力上来看，眼前这两名老者相加可能还要在比比东之上，但爆发力却绝对比不上比比东，因此唐三不需要担心他们能对自己释放必杀一击。 想要对付这两个人，他最大的凭借就是自己远比任何封号斗罗都要快的恢复速度。嘉陵关城内，三声巨响同时爆发，三个直径超过30米的巨坑几乎一下子就将武魂帝国战士与天斗帝国战士分开，残肢断臂四散纷飞，天斗帝国冲锋的势头骤然受阻，那三名老者气度沉凝地傲立于大军前方。天使军团、圣龙军团残余的魂师看到他们，顿时单膝跪倒。 参见供奉大人！ 不论是先前城头出现的三人，还是眼前的三人，衣着打扮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不同于魂斗罗的黑色与封号斗罗的红色，他们身穿金色长袍，而且每一个人身上刺绣的图案都不一样。图案由银丝刺绣而成，各自代表着他们的武魂。金袍银袖代表的正是武魂殿长老殿供奉。武魂殿经营多年，其深厚的底蕴乃是任何魂师宗门无法比拟的。封号斗罗级别的长老数量原本足有20位之多，就算死了几个，剩余的依旧数量庞大。更为强大的就是长老殿内的供奉。所有当初武魂殿的供奉都是由长老殿内的长老晋升而成。晋级供奉的条件就是需要拥有96级以上的魂力，而成为供奉之后，在武魂殿中拥有超然的地位，甚至可以不受教皇命令，只听从长老殿殿主大供奉的差遣。不是有极其重要的事，他们是绝不轻易出动的，只是在长老殿默默修炼。武魂殿长老殿内的供奉一共就只有7人，为首的是大供奉99级绝世斗罗千道流。此时千道流没有出现，他们的出现无疑是扭转战局的一支力量。所以唐三听到他们的笑声时就已经意识到不妙，想要抓紧时间击杀比比东，可惜的是被胡列娜给破坏了。要是能杀了比比东，就算今日一战后面的战斗败了也是值得的。比比东如果死了，整个武魂帝国将会陷入混乱。唐三看到的，大师自然也看到了。他先前就并未加入战团之中，此时眼看情况大变，立刻下达命令： 唐家军重新装填，守住城口，全军撤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